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見悟 不厭其代的畢業典禮有很多人很多學生家長、很多大學生其實都以大學畢業作為人生很重要的成就尤其是那些可能大學沒有畢業的家長可能就會覺得為你這樣我就是那些畢業典禮就作為他人生很重要的成就由其是那些可能大學沒有畢業的家長可能就會覺得為你這樣我就是那些畢業典禮就作為他人生很重要的成就由其是那些可能大學沒有畢業的家長可能就會覺得為你這樣我就是那些畢業典禮就作為他人生很重要的成就其他人很多很公信地鞠躬不莊重他們覺得然後就說將畢業禮的視線焦點轉移到政治化好政治化其他人立刻撿生你覺得其他那些就向梁振英補下跪 你咪其他啲人即刻執生,好嗎?喂,你覺得呢幾條友竟然向梁振英不敬,咁你咪其他可以跪低扣三個頭走,咁平衡翻囉。咁你其他又唔識執生,淨係怪個10個8個,咁樣交叉手臂啊,倒轉手指功冇用㗎。你職場唔識得發揮呢個創意㗎。 我是愛港力的,我又在演藝,今年畢業,我撐愛港力陳靜心,我撐梁振英,我看到你前面那個這樣對梁振英不敬,我見到火滾,於是我一跪見到梁校監還是校長,立刻跪下,扣三個響頭 梁先生笑得更開心所以這些不是怨人的又不是犯法不需要拘捕還有找一個這麼沒有誠信或者有這麼多疑團的人去為一個大學的畢業典禮做主禮嘉賓其實我覺得對一個孕育知識的地方和那裡的畢業生和所有校友都應該表示一定程度上的不滿 所以這些不滿批評這些人流如這些網民不是很公道這要聽聽李嘉誠今天在山頭大學說只有怨憤而沒有思維只能夠只會為自己帶來更大的痛苦這些人的智者所說是對的要吸收一下說話時話校長的問題 咁呢兩日呢個前教育局長李國章引起少少的爭議。聽講佢就召集9個大學的校長係嘛。以行政會議人員的身份就予以分化。就唔係9個嘅,中文大學就冇去嘅。咁呢直接呢李行政呢就話,你哋身為校長,點解係要支持嗰啲學生 去犯法、去佔中,如果學生偷東西,你們會不會包庇呢? 據兩張左報的頭版,校長幾個在座即時表示同意 但誰知今天令報紙踢爆 在座的幾個校長沒有說同意 不是,公開大學的校長說直接並沒有討論過佔中的問題 為何會有這些 分歧的新聞或者我想有少少會不會是廣東話近年的潮流才誤解我猜是怎樣李國章的確是有份馬你們的校長聽著為你試問你的學生去佔中犯法你身為校長為師不尊你怎樣教小孩你的學生去偷東西 強姦、非禮、殺人,你是否包庇? 如果學生佔中,你們是否要舉報? 那些校長我猜會怎樣呢? 沾染了近年香港一些年輕人那種惡劣的俗語 現在香港人不知為何,那些年輕人 他不說是,他說明白 明白,校長我猜當時就是明白 明白不等於同意,你知不知? 這句話很狡猾 阿健,你10時到了 記住,11時05分光明頂開台 不要遲到 現在年輕人明白 明白,第二天照樣遲到 你昨晚聽,是否答應我,我沒有答應你 我明白,明白不是一個commitment,是一個承諾 我猜校長在回答李國章兩種頭 一種就是,是吧,是吧,哦,哦 可能李前局長誤以為這樣等於同意 另一種就是明白 明白,不等於贊同 可能是這樣 現在就鬧出幾個版本 公開大學的校長說當時去吃飯 但沒有討論過任何佔中的問題 傳媒裏面都有很清晰地表達了然後究竟那天有什麼人在吃飯或者那天在說什麼話題就你問主辦那個人其他就不說了所以其實這件事有些詭異如果你說真的要說回大學七一過幾天如果你現在走出來說大學有什麼用今天有一個更詭異的是什麼呢就是整疊的文匯報整疊A8A搭都是說佔領中環 對香港社會有什麼影響但在教學版的A28裏面 有一份講英文的專欄一位叫余公的作者他說沒有自由大學名存實亡 整疊A 文匯都在插佔中影響香港經濟、各界反對佔中等等但這個教英文的專欄非常有趣地引用了很多關於世界各地不同大學的名校長的名句去講大學的精神是什麼其中一句他引用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首任 校長Clark的引言 The university is not engaged in making ideas safe for students It is engaged in making students safe for ideas 大學並非致力於令各種觀點對學生安全而是致力於令學生可以安全地接觸 各種觀點,整疊A疊都在說佔領中環有什麼問題 但這個關乎教英文的專欄就告訴大家 大學沒有自由,就名存實亡 所以我們教出來的演藝學院的學生,他有他個別的個性 甚至乎他選擇在他畢業典禮那一天,並沒有演戲 而忠於自己的某一種他們想在內心裏表達的自由渴求其實我覺得真的無可厚非但不知為何在社會上有很多所謂保守的人 無論是保習天后也好 那些自稱是HR的人也好 或者有很多所謂以為自己是一些父母所以他就會覺得任何小孩不尊重人都是不對的究竟他不尊重那個人是一個什麼人重不重要呢 一個是不值得尊重的人如果在一個畢業典禮出現他而被安排成為他那年的畢業典禮的主禮嘉賓而他沒有辦法真的尊重這個人的話那是不是真的要忠於自己真的這麼困難呢所以距離七一還剩下兩三天首先那些人都估計七一多少人遊行又估計 這話當然有行,有腳痛咁樣。首先呢,遊行是香港基本法呢,是講明是香港的自由嚟嘅。如果你諗下,為呢一年我個生活比舊年,我比曾蔭權時代好咗,你向左轉 不要去游行参加2:00至5:00的二五仔叫二五仔饮食庆回归大行动但若果你说不是我觉得今年阴公过所谓港英贪争的七年苦不堪言女儿又混不到 走出來就頭暈眼花 混不到女兒都關梁振英事 總之,人工又不見使 這樣向右轉,就可以去參加七日遊行 向左轉,向右轉 香港勝在有一個自由選擇 亦不需要我們再告訴大家要不要去遊行 不需要的,這個世界 不過七日都是一個 很重大的日子香港人有一種表達的自由這個我覺得無壞等於現在那些學生、展藝學生這樣表達梁振英都沒有說立即拘捕人如果是鄰近地區你試試立即有保安進來拘捕幾個人去打到豬頭所以我們香港 幸好有在英治時代,英國幫你爭回來的一國兩制 以及法治的精神 所以這件事不需要太過激動 香港最重要是,你剛才說得對 怎止是沒有自由,大學名存實亡 這是文匯報的編輯 是沒有自由,香港都名存實亡 沒有自由,一個民族都名存實亡 全部變成最近畢比特那套《世界末日戰》的喪屍 有沒有看過那套戲? 好東西你看到最厲害的那一場在耶路撒冷有一幅高牆這幅高牆左邊和右邊 牆裡面和牆外面一班沒有生命、沒有血性一班行動、思想、劃一、目光呆滯的喪屍大舉侵入文明世界那種人踩人、互相踐踏然後一路踩踩踩很快爬上牆頭另外那邊 就是文明世界的正常人,他們有生命、有個性 喜愛自由,不比特那一家是其中的一部份 這套世界末日戰的訊息非常明顯 現在這個世界不能再說包容 一定要在喪屍和人之間築起一埲牆 現在不是說共融,對不起,是說區隔 沒有人看,我看香港的影評,沒有人看得到這樣 只是說喪屍很害怕,喪屍和殭屍的比較 這完全不是重點 還有,到最後,畢比特和他家人得救 Brad Pitt說 真正的戰爭開始了 所以這部電影是好東西,在西方社會,我覺得 他終於居安思危,知道人類文明最大的威脅是來自何處 網絡8-1903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見悟 在七一的前夕,我今天看到香港的《東方日報》和《太陽報》異口同聲,頭版 低B政府迫港市民遊行 如果以《東方太陽》這些較為中肯的報紙,都敢忍無可忍 認定低B政府不是曾蔭權,肯定是梁振英 是迫市民遊行七一的人數我看都不容低估這個民憤相當大有說天氣會不好那個報導我向來覺得非常客觀公正而且很理性連他們都忍無可忍 真是麻麻地的但大家關心可能七一不在現在正在發揮某穩定有沒有特異功能有人自爆幫幫幫張寶勝的無中生有吹過來看看有沒有有種叫超限戰是可以做到這些是沒有底線的實行你死我亡所以這兩班子最近今天出來闢謠 跟林鄭合作無間等等沒有高官要離職為何這麼奇怪這種說法無緣無故離職你就不用說為何你無緣無故離職政府可能處於弱勢一點你說沒有正職是不公道的也有少少不過有些事未完成這叫 零雙飛的聽聞少了一點但是否真的零呢我就不知道限奶令雖然遭受環球時報炮轟幸好梁班子頂住這個壓力到現在還未有日落條款所以這個都說清楚現在是港人治港不是環球時報社論治港 周圍的警察不要用環球時報社論來兇我們的梁班子 環球時報說不喜歡限奶令是他的事環球時報說沖繩是中國領土見不見得大陸立即出兵收回沖繩這也要給回一些分我們梁班子至於其他港人港地有些問題因為啟德賣出去給中國地產海外用高價投得 將來是怎樣呢你說沒錯,起樓需時給一兩年時間 但港人港地現在不出聲證明是否沒有了這件事最好詳細交代一下 另外還有那些就未知啦 沒有解決過,他在年輕人的就業或發展方面,全部沒有任何突破性進展 23條亦未立法 你一直提醒他,你一定要立法 因為他未做特首時,他是支持23條立法 一向找回以前的言論 這不等於我支持不過提醒特首在他的政綱裏有這件事未來你又提一提香港人當時他選的時候他的民調支持率很高這是事實所以在一個這樣的氣候之下香港下一步向何處去我真的想不到下半年肯定是多事 很多環球性的經濟事情也會慢慢發生不只是環球性,不要賴環球 不能賴環球,他們沒有東西賴 香港很多事情的確深層次是解決不了 那些昂貴的房租,就算你現在房地產叫做立一立 這樣不見得現在有人夠膽上車 跌1-2-3%,那又如何 現在香港的經濟狀況好像現在的氣候那種藝熱令人覺得是一個藝熱不是一般的熱你去到現在地中海我相信或者康城熱得來很舒暢但是香港那種是藝熱有些唞不到氣所以導致演藝學院畢業的朋友用一種 那麼充滿戲劇性 你都難怪他,他現在讀電影畢業出來有什麼路呢? 你不要給別人夢,出來拍一部戲 這裏借場,又說要貴租,那裏又不借 想取個景,現在又申請,又要付錢 申請了,也有些保安來趕你 舊樓又拆掉,向政府部門說要3個月慢慢填批牌 大哥,你沒有這條出路,你不要騙人去發夢 很多年輕人發電影夢 出來的部門,政府部門也好,企業也好,屋邨也好 你知不知道現在拍新的電視台的電視劇就算有所有批文說借給你都有保安過來趕他們難怪這些小朋友覺得很彷徨你對著一群年輕人年輕人他沒有出路他沒有感覺有希望他自然會跟你說這個政府需要做些事如果這個政府他不是經過所謂民意授權的話他一天會繼續用任何方法去羞辱所有當權 所以不要說這些學生又說不專事應該自我反省一下自己有沒有做錯梁振英怎會自我反省他做到這樣都寫份匯報出來說自己不能自滿他這樣的性格的人他會自我反省看看七一之後怎樣七一那天怎樣看看七一那天怎樣今天星期五晚各位大家冷靜一下看看七月一日那天你向左張燕那邊 還是向右這個遊行那邊可不可以買完手袋才去五折價那邊五折價不用的很好處買了手袋才去香港人最擅長做這件事下星期一晚11點再會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